途中也比较坎坷，然后故事也很精彩，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胜利了。 好吧，都用上了坎坷这样的词儿。其实创业呢，可能不像很多人眼中那么好玩。我觉得你们俩其实是一对特别有喜感的创始人啊。首先这个蒋元呢，永远是面无表情，但看起来就好像有一万多个段子要跟我们讲一样。就是蒋元，你来说说为什么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是负责运营，但是你跟时装之间的关系在哪儿啊？ 为什么选择我来运营？可能是大家觉得脑洞相对大一点，然后 那就是描述一下啊，虽然大家看不见他，就是他有点像那个已经不在的顾城，有人这样说过吗？ 顾城在新西兰把自己的爱人给枪杀了， 对 吧？ 对，砍死了。 对，但是我可能没有这样的冲动吧，大家放心。 好，独一无二的一个衬衫的品牌，然后呢简称一无二。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一无二诞生的故事。这个品牌有多久了？ 其实真正成立是只在今年的五月份，但是我们一无二品牌之前是张青燕女士最开始创建的。 嗯， 然后这个之前大概延续了一年左右，然后但是从今年五月份找到了我们这一堆不靠谱的人，然后成立了真正的一无二。 好吧，就是说其实是洛可可的这个原来的创始人之一，他来投了你们这个项目，他投了多少钱？ 其实是无价的。 对，你看我们非要把一个爱情故事给他说成一个投资故事，但真实状况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洛可可的创始人之一，他本人可能经常需要出去参加一些活动，那作为一个别人眼中的文化人，然后得要穿的与众不同一些，但是他觉得市面上买不着，对吧？ 对， 嗯， 因为贾伟先生经常会出席一些很多公众场合的这种见面会等等，包括他也是个老师，所以他对于着装的需求，其实本身他自己是一个设计师，所以他就比较龟毛。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贾伟是贾元的哥哥吗？ 他俩好像不太像，但是疯癫的状况其实 是很像。就是你看他们俩都姓贾，然后又都在你的描述中之前都是老师，然后又好爱干一些脑洞大开的事儿，但其实他们俩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姓蒋， 蒋元和贾伟。好吧，这期相声节目大家得这个耐受力要强。 原来刚刚说的是我啊，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好吧，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对对对， 我可能还是和顾城的血缘关系更近一点。 所有的男人其实都想要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有一件很合体的白衬衫，然后因为这个就是总设计师他希望自己的先生能够穿到一件这样的白衬衫，所以他就转行去学服装设计了。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张青燕女士原来是一位工业设计师，而且是一个很严肃的工业设计师。 严肃到什么程度呢？只设计这个枪支弹药吗？ 严肃是从他的性格上表现的，因为他是一个处女座，所以他对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认真而且很执着。但是自从一无二的诞生之后，可能大家相互的改变，所以从他的设计理念到现在的整体的心态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就听起来现在已经打造了一无二一个很疯疯癫癫的团队是吗？ 对，所以我们现在自己私底下都会说我们是一无二疯人院。 一无二疯人院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多少个产品？比如说有多少件单款？就是其实一般在这种节目里面大家会问的是有多少个 SKU 之类的。 我们现在有大概将近40款的衬衫，然后之前我们只做了白衬衫，但是现在我们又增加了黑色和灰色的部分。 OK， 黑白灰的衬衫都有了。那我其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们是不是只做男衬衫，但我有很开心的听到说有设计一些就是通用款是吗？ 对，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做一件好衬衫，做一件不那么正经的好衬衫。 不那么正经的好衬衫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现在整体主流市场上面很多的衬衫都讲究的是绅士风度，等等，但是 我们挖掘深挖了一下我们团队的气质，我们觉得我们并不是能做那种很绅士风格的衬衫，所以最后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就是不正经的衬衫，就是长得像衬衫但是又有一点点疯癫的感觉的衬衫。 嗯， 是不是很拗口？ 那这种就是有个性但是你们已经自己判断说一定有市场需求的衬衫，你们的第一件卖给了谁呢？除了这个创始人他自己的需求之外，所以他作为一件商品他真正的卖给了团队之外的谁呢？ 很多都是设计师，因为我们身边，因为洛可可它就是一个设计公司， 对， 所以我们的第一波客户很多都是洛可可自己的设计师，因为我们可能会站在设计师的角度上去为他们去做设计。 嗯，比如说他经常需要盘旋在某处很久。 首先最开始我们的产品是白衬衫，然后设计师其实并没有像很多人们想的说是很高大上的一个职业，然后每天都会活得很小资，其实 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是都在喝茶，然后经常干的是体力活， 一部分是体力活，一部分是内心的折磨，而且很苦逼，经常加班到很晚，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讲究一些自己的外在的这个。 就听起来他们是疯人院这个潜在客户。 对，其实他们内心也是有这种情绪的宣泄，所以我们之前做了一款合璧系列的衬衫，就是在袖口绣了 fuck。 哦，所以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穿衣服呢，他想要来穿出自己内心的那个态度，但是如果说他没有找到一件这样有态度的衣服呢，他可能会觉得很失落，但不是每个人都因为自己内心的失落会去创造一个商品，可是你们已经创造了，这个品牌叫做一无二，而且后缀叫一无二设计师衬衫，所以主打的是设计师人群。那现在我们这个一无二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得到呢？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也是有微信商城，所以是可以， 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 来，蒋老师请大声的告诉大家。 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叫一无二。 OK， 大家搜一无二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真正设计衣服的人是不是只有你们的总设计师？ 其实我们内部也是一个很撕逼的状态，因为我们希望能做到有态度有疯癫的感觉的衬衫，所以如果只有一个设计师设计那就是很有倾向性，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会集体折磨这位设计师，让他处于一直在很疯的状态， 所以他负责出品，然后你们其他人负责撕他。 对，就是这样。 嗯，好，现在我们的这个一无二平台上的设计师衬衫它的价位大概在 现在的价位是149到599之间。 嗯，你们花了多长的时间去筹备这些衬衫本身，然后又花了多长的时间来做你们的这个线上平台？ 其实我们线上平台花了时间很少，基本上只有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 好，那我现在就来关注一下一五二，看看就是透过微信公众号你们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品牌调性是不是你们所描述的这个样子。在这么长的聊天过程当中，蒋老师没有展现出就是他特别疯狂的那一面。蒋老师，你有的时候会自说自话吗？ 并不会，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疯狂的人都是在与别的疯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疯狂的。你看不出来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脸皮比较厚吧，后面疯人的那一面给挡住了。 嗯，那如果你这样的一个人来负责运营，你做过一些什么与众不同的运营手法呢？ 运营手法的话，我们现在初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些电商的运营方法，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是希望把产品打造得更好一些，我们的整个团队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我们产品的一些提升方面和设计的进步这个方面。 OK， 我已经关注了一无二，你们的口号是让我们一起穿好衣服改变世界。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其实疯子们都是想要改变世界的是吗？ 我觉得不光是疯子想要改变世界，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定义有两个，一方面是外部的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自己的世界。那么穿好衣服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雾霾满天，单双限行，车位紧张无处安放，私家车难开更难停，空闲车位怎么用？共享经济新篇章，第一停车为您排忧，听王新路细细道来。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在共享经济的时代，滴滴打车和现在比较火的摩拜及 OFO 呢，是解决了我们出行难的问题。那对于有车一族的朋友来说，停车也是一大困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究解决停车难的问题。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滴滴停车的 CEO 王新路。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你好，大家好。 首先呢，可以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滴滴停车。 滴滴停车是一个分享你自己的车位还有充电桩的一个平台，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实现这样几个功能。第一个是比如说你们有自己的车位，然后你有闲暇的车位的空闲时间，可以把这个车位分享出来给其他人去停车。第二个呢，是在你比较紧俏的区域找不到车位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找一下附近的这个大家分享的车位，这么一个功能啊。再有呢，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提前预约一些比较紧俏区域的车位，或者是充电桩。 那对于滴滴停车来说，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们从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主要做了大概几方面的准备，一个是平台前期的这个市场调研啊，再有呢是我们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呢，验证了我们的能够接入平台的几种智能的产品。第一种智能车位锁啊，第二种呢我们是智能道闸，第三个呢是智能这个立体停车库。这三个智能硬件呢，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平台呢做一无缝的连接啊，接入到一起，这已经被验证过啊。但目前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在有计划或者有步骤的去把这些硬件呢逐步的推入到我们的平台里面来。车位锁呢，实际上是一种我们蓝牙遥控的，可以通过手机遥控去预定车位，然后也可以通过手机呢去打开车位锁，让你们的车或者让自己的车呢去停到这个车位上面去啊，这么一种功能。第二个呢是智能道闸，是这个产品呢我们在北京的华控大厦已经开始应用。当你在手机上可以预约这个车场的车位的时候，你的车牌号啊，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可以被这个物业公司的或者是停车场的它的系统的去识别啊，这样你到这个停车场识别的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就可以无障碍的去通过停车场的道闸系统啊进行这个在线支付啊然后离开。第三个产品呢是智能立体停车库，这个我们跟这个一些上市公司立体设备的这个厂商呢，立体停车库的厂商呢，已经在做出来这个产品已经很长时间，也在同步的在做销售。这个产品呢，可以在通过手机上去预定你的立体停车库，车位到现场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机呢去遥控，不需要再不需要去用磁卡，而只需要用你的手机去遥控。去停好你的立体停车立体车位啊，这三个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在适当的时候呢，会把这些产品呢都一步一步的接入到我们的平台里面来，能够让大家呢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停车的一个体验。 这些硬件都已经获得了技术专利了。 对，我们目前呢已经获得了一共是4项国家专利啊，已经得到授权，还有2项软著。去年我们同时获得了北京市的创业创新的科委发起的创业创新大赛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名单啊，也得到了政府的这个20万元的这个政府支持。 嗯，所以说你的硬件的一些技术也是你的这个可以说你平台上的一些核心竞争力。 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要做呢，就是把它要做好。一个是对市场的调研，我们认为呢是需要这些智能硬件的。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前期做一些这个产品的准备，而不是无准备的去再去研发新的产品，放到这个平台上面来。在这个初期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平台呢是非常简单的，容易让大家能够找到附近的车位啊，能够非常容易的把自己的车位去分享出去啊。同时在第二阶段或者在后面呢，我们会准备把这些我们准备好的经过市场验证的这些产品呢一步一步的带到这个平台上来啊，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好的这个体验。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就说到停车这个事儿啊，就是您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件事儿呢？ 我是从诺基亚14年底的时候从离开诺基亚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有一个诺基亚从14年开始呢就不涉及到这个不再做这个智能手机这一方面的业务。 嗯， 所以出来以后呢，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啊，发现就是这个市场上呢没有这个遥控车锁啊，我们在淘宝上也搜了一下，其实是有这种红外的遥控车锁，但是红外模块呢已经被智能手机淘汰了很长时间了。 嗯， 后来我们就想到呢用其他的啊，找到一种用其他的这个协议啊，比如说蓝牙或者是其他协议去来完成这个功能，比如手机可以遥控这个车位锁。然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团队，成立公司做这件事情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车位锁呢已经有一套的这个产品啊在应用。 目前我们都针对的是哪些区域？ 我们的计划是从北京的某些区域啊，第一个是望京区域，望京区域呢是一个住宅密集的小区，然后同时呢，有很多的写字楼，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那边上班的，可能会注意到，比如说望京 SOHO 旁边呢停车的那个车位呢非常紧张，我们是准备从这个方面这个区域去做啊，同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国贸区域，还有动物园周边啊。 在选择这些区域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一些市场的调研？ 有的，有的。我们做过一个，就是一年前我们就做过这样的调研，就是这个计划是在一年前就制定好的。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这些区域的话还是我们的首选的区域。 就是有什么条件吗？比如说什么样的地方就是你们首选的区域？ 一个是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停车这个需求供需这个非常的这个错位非常严重。比如说你到这个区域一看，这个区域的这个停车呢都停在马路边，或者经常会有被贴条的啊，或者是经常是找不到车位，大家抱怨的不得不打车或者是坐地铁上班的这样的区域啊。还有一个区域，比如说西二旗附近，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经常会有一些车呢停到马路边上这样的区域。同时呢，我们也会考虑小区一些这个非常密集的但是不是特别新的，比如说学区房周围的这种小区，那么它的停车呢非常难，但是停在路边的这个车位呢会非常的拥挤啊， 甚至小区之内就有这样的供需的需求在里面。 就是把比如说有人去上班，可能他这个公司附近的车位比较少，就可以停到公司附近小区里边一些空的车位上。 对， 就是我也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如果把车停到这个小区里的话，因为也是不属于小区里的人，那这个小区的安全怎么来保障呢？ 你说的这个是比较这个主要的一个，就确实是个问题。 对，小区的这个安全呢，总体上来说呢，是由物业公司来去这个去负责。所以我们在跟物业公司的沟通过程中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并没有说实话，我们并没有一套就是成熟的方法来帮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 就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对，就是在安全方面上来说的话，这是会给物业公司增加一个难题。 对对对，虽然是解决了大家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对于小区人们的这个安全可能有一定的 影响。就像滴滴打车一样， 就是双面性吧，也都是。 对，就是你分享了你的这个车位，然后共享经济它目前以我们的理解的这个安全性问题呢，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对，但是对于滴滴打车，它肯定后台是有一定的监管保障的呀。 我们这方面也是有监管保障，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在我们停车的用户，或者是通过我们平台去分享车位的用户，他的注册信息，他的这个行为轨迹，我们都会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监控啊，这个是有的。即使是这样，我们只能实事求是的说，这个安全性是个问题，有可能会带来问题。 对，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相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的爱车排忧解难。春节来临之际，斯图加特推出超值清洗套餐，只需399，内饰全面清理，蒸汽杀菌，还送打蜡哟。团购电话：400-070-8889，400-070-8889。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 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建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建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建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雾霾满天，单双限行，车位紧张，无处安放，私家车难开更难停，空闲车位怎么用？共享经济新篇章，第一停车为您排忧，听王新路细细道来。 可以说互联网加停车这个市场还是竞争比较激烈的，那对于现在跟你们相比肯定是有一些竞品，你可以列举一些。 从 C 端的竞，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模式的，从 C 端做客户的 C2C 的这种模式的还不是很多，竞品呢也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如果说到这个智能停车的话，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比如说 ETCP 啊，简单停，在北京的那个挺简单，他们的模式呢跟我们模式是有区别的，比如说 ETCP 这种都是通过大的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资金呢去找一些这种停车资源，然后去整合这个停车资源，然后在他的平台上分享给 C 端的用户去停，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的模式呢是想通过 C2C， 就是从个人到个人，通过个人车位的分享呢去撬开这个市场。 那如果你们跟他们相比的话，你们的优势在哪儿呢？ C2C 模式呢做起来比较的比较累，可以说这样说，我们是从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做，它的增长，开始的增长呢不会特别的明显，不像是比如说我们像 ETCP，我们拿到一笔钱，我可以去跟100个停车场去谈这种资源的整合，这个没有问题，这样快速增长，初期的话它会比较快。我们是如果是从小区开始的话，我们开始谈第一个小区前10个小区的话，有可能是比较慢，但是后期或者中期的增长呢会非常非常的快，会比这个ETCP 的模式还要快。 就是 ETCP 他们针对的是一些停车场。 对， ETCP 就是他们今年可能应该是融过，就是最近几年应该融过好几次的这个有好几轮的这个资金吧。他们基本上是拿这个钱呢去和停车场去谈这种资源的整合。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滴滴打车开始的时候，跟滴滴打车竞争的那些竞品呢也有这种类似的模式，它是去和出租车公司去做整合。但是真正撬开这个市场呢并不是这个通过这个整合停车场资源，或者说整合出租车这个公司的资源去打开这个市场。 而是用户 ,C 端的一些用户。 是的。 现在可以说是大鱼吃小鱼的竞争时代哈，可以说发展速度和体量才是关键。那你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也非常抓狂，就是非常的着急去做这个市场。但一年多的时间呢，我们感觉呢，这个市场实际上很大，我们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啊，也不能特别这个着急的去做这个市场，要找到这个市场的特点啊，去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基础打好啊。所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头，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呢是一个是把我们的硬件的产品都去做了一些产品的验证啊，然后跟这个平台的结合，我们也考虑到这个后面去和其他的竞品去做竞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这个智能硬件前期积累的优势，去准备后面的竞争。 就是你们前期的话，就是主要是在硬件方面下功夫了。 对，平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个测试的一个 APP 啊。现在呢我们是从微信公众号，因为大家微信对大家来说基本上100%的人都在用，所以 这个普及率呢更容易去方便大家去停车吧，啊，或者找车位。 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使用这个地域停车？ 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已经有用户在这上面注册，然后分享他的车位，也可以在这上找车位。我们刚开始大概3周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对， 现在处于一个体验的一个阶段吗？ 可以说是体验吧，也可以说，因为大家已经有人在这上的分享车位的时候，已经挣到自己的这个分享车位挣了一些这个钱嘛，就是说分享车位的时候，他可以把自己车位分享出去，他已经拿到在线，拿到这个微信钱包里头已经有他的收入。 就是他有车位我可以分享出去，然后其他人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占用他的车位，就是他会有一些收入。 对，他当然会有收入。我们已经有一些人在分享车位，也有一些人在分享他的充电桩。同时他会有一些收入，我们再会定期的把这些收入呢通过微信钱包呢打到他的微信账户里面。 那我们这个平台是怎么盈利呢？ 盈利是靠我们的一些服务费啊。我们现在前期呢会做一些活动，我们大概现在每成交一单呢只收5毛钱的服务费，在初期的时候是这样的。同时我们还会做一些这个智能硬件的停车方案给这个停车场啊，也会给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啊，物业公司。这个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些收入来源。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您之前是在诺基亚。 对。 这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这倒不是我的第一次创业，我是在90年的时候做过，先后做过2次创业。第一个创业呢是做这个音乐喷泉这个项目。第二个呢是做一个软件相关的一个给商场做的一个展示的一个软件，就展示他商品的软件。那个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有过2次失败的创业经历。 都失败了。 都失败了，对。 最大原因是什么？您觉得？ 总体上来说吧，应该是只注重于产品，没有注重市场。第一个产品呢，也是因为当时是大学刚毕业，然后大家做了这么一个产品，然后也不会跑这个客户，也不知道哪里去跑客户，谈了一个客户，然后就一个半客户吧，可能就不了了之了。第二个产品呢也是并没有定义好这个产品，也不知道这个商场的具体需求是什么。持续了半年以后也项目组就散了。 就是您个人可能也是偏向产品的是吗？ 对，我们是就是对我来说，我是背景嘛，就是这个可以算是工程师背景，然后对这个产品啊是有这个比较敏锐的把握。那我们定义这个产品，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跟一些第一停车这个平台，我们做了一些前期的市场调研，也找了这个行业的资深的一些人帮我们去做了一些分析，然后还找了一些，比如说像车库咖啡啊，帮我们做一些这个前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运营和宣传。 回顾您前2段创业失败的经历哈，就是在运用到您现在做第一停车的话，您觉得哪些是您最应该改善的？ 改善的地方，现在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能让大家接受能够快速的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使大家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方便找到自己的车位，也方便把自己的车位去分享出去。如果说改善的话，我倒愿意去改善的话，实际上第一个意义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啊。那么怎么样知道自己的不足呢？我想应该是通过大家的接受程度，我们快速的找到大家对这个平台哪里不满意啊，然后我们做快速的这个改善和更正。 就是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一些地方。 一定会的，就是这个平台的那个迭代呢，是我们都已经随时准备好。虽然我们经过了一些测试，也做一些市场调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今后半年的话，应该是我们非常注重的前期的，就是比如说客户体验，成交的这些分析啊，是我们的重点的需要监测啊，或者说是需要这个瞪大眼睛去做改善的地方。 就是您要做第一停车的时候是，是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倡导智慧交通，觉得互联网加停车是一个可以说是风口来做这件事儿，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其实我们就是专注于这个发现，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身边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就是我的用户体验，我本身就是从我自己的，或者说我们发现了周围的大家的需求上有这么一个缺口，或者是有一这么